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郭佳一，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是今年刚毕业的一名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现在每一天都好像很着急，可能这就是一个很着急的时代，所以我想对自己说，真正的幸福和成功不是在比较中取胜，也不是物质生活被不断不断的满足，而是自己心里每一天都很踏实，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每一天只要努力的耕耘播种就好，收获的一天来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想对自己说的话，谢谢大家。 麦穗金黄了风，湖泊蓝色了天空，白墙失意了巷弄，咖啡窗咖啡窗忘了经过。 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这个感受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啊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网络上这个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 那今天节目咱们聊点什么呢？其实就是来一个做个盘点啊。 对，这个将近一个多星期以来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以及那些没事我们所自己找的事儿。 没事找事儿可还行。 没事找事儿嘛，这个先来说第一件事啊，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啊。这个日前应该是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然后后来又被央视采访的一个国外的小姑娘，这回可火了啊，特别火。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说中国话这事儿，每每都让人特别感动。 为什么呢？ 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中国话是一个特别难掌握的语言。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外国人是发不了的。 对， 然后我在很多年前啊，然后做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叫汉语桥。然后当时呢就有来自就可能几十个国家的大学生，然后去参加那个比赛嘛。然后当时你会发现有一些语系的外国人说起中国话来真的是好 有点奇怪， 就不能说他奇怪，就说他真的是发不了那个音，然后他在不停的说在克服自己发不了那个音的那个位置，然后他会自己找一个音去替代那个中国话的那个音。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让人挺感动的， 就是有点类似于外国人说不了中国话的某些音，类似于中国人有点发不出来，比如说像俄语里边那个就是那个舌根的那个那种气泡音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位在网络上走红的洋妞小姑娘啊。 要问最近最火的语言是什么，可能就要数中文了。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一口流利的中文，让她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小明星。其实呢还有两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也是把中文说得字正腔圆，没有口音。她们就是美国金融大亨罗杰斯的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快乐罗杰斯，她的社交账号网站全部都是中文相关的内容，账号签名也是爱说中文的小洋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小姑娘的表现。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快乐罗杰斯，今天我的妹妹小蜜蜂要给大家表演。 我的名字是小蜜蜂，我7岁，今天我要给你们表演。门后有个人，门后有个人，手里拿个盆，砰一声响，是盆碰了门，还是门碰了盆？ If that was too fast for you. 门后有个人，手里拿个盆，砰一声响，是盆碰了门，还是门碰了盆？ That was a Chinese tongue twister that B learned at school. Thank you. Bye. 再见。 再见。 这个视频还是两个小姑娘小时候录制的，几年来她们对于中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热爱中国文化。11月29号，快乐罗杰斯和她的妈妈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国国际电视台试点栏目特别节目的录制，讲述了她与中国的故事。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快乐罗杰斯，我今年14岁，我来自美国，2013年在纽约出生。 字正腔圆，从容自信，这就是快乐罗杰斯用中文进行的现场演讲。这样的功夫可不是一日练成的，今年14岁的他学中文也已经有14个年头了。 一出生就开始了，我的爸爸妈妈非常喜欢中国，觉得中国越来越重要，所以就为我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的中文妈妈，中文保姆，然后她成为了我的中国妈妈。 在中文环境中成长是快乐罗杰斯父母的教育理念，为了方便学习，家人还会在家具上贴上中文的图标，中文的图书、影视作品更是少不了了。 看《西游记》、看《喜羊羊》、《灰太狼》，就是看这种东西，其实也不算是学吧，就是慢慢的就开始说了。我也没有发现，我就觉得哦，有些人说这种英文这种语言，有些人说中文这种语言。 2007年，4岁的快乐罗杰斯和全家人从纽约搬到提倡中英双语教育的新加坡定居。就这样，他成为班上唯一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孩。他还加入了学校的中文辩论队，开始学习用中文思考。 特别的，我还能记得的一个是孙悟空还是唐僧比较适合当老公。 那你当时的论点是什么呢？ 当时我好像是在做孙悟空，然后我就说哦，他有好多的可以做好多东西，然后可以跑来跑去来救我们这些小女孩。 学中文还给他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中文成了他和妹妹说悄悄话的秘密武器， 尤其是如果有个小秘密或者什么东西不想让父母明白的话，一定会用中文，然后他们完全不能明白。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妈妈和爸爸就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说爹和娘，因为他们不知道。 对于女儿们的这些小伎俩，母亲佩吉并不在意。他说让女儿从小学中文，掌握一门全世界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And some people spend their money on houses and cars, and we wanted to spend it on moving to Asia, teaching them Mandarin, and trying to build their future. 如今快乐罗杰斯一口流利的中文已经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但也有网友认为视频中他的中文似乎有点播音腔。对此快乐会作何回答呢？ 我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其实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播音腔，但是我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可不可以自然一点呀，然后发现哦，原来如此，我怎么说话是这样的呢。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一个这个美国的小姑娘啊。 嗯， 为什么我说话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她说话要比好多的中国人说话更字正腔圆一点啊。 对，就其实她每一个字吐的都特别的 饱满圆润。哎， 我觉得有的时候外国人讲中文吧，他一点很重要，就是到底是谁教的。我曾经，有一个就是也是接触过的一个选手，他是澳大利亚人。 嗯， 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然后 因为他说这个他最开始是喜欢上中文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这个读大学的时候，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好像后来是住在了一块儿，就是一个中国东北过去留学的一个，对，所以呢他就觉得哎，他的语言很好听，就慢慢的去学他，然后慢慢学中文，后来这个就真的是满口流利的这个东北的中国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 普及这个普通话已经普及到了澳大利亚去，而且还是用东北口音啊。咱们再来说回来这个快乐罗杰斯啊，就是这个金融巨鳄罗杰斯的女儿，她的这个中文的播音腔发音在网上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啊。这个之前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我大家应该还记得她的那个小孙女儿不是在网上跟大家说了一嘴流利的这个中国的古诗，然后就是当时那个在下面评论的网友都炸开了锅，我的天，没想到居然特朗普的孙女居然还会说中文。 闻、嗯、啊。然后在那件事之后呢，这个美国的金融巨鳄罗杰斯先生，他的女儿啊也不甘示弱，而且还是两个女儿。第一个女儿就是刚刚大家看的那个快乐，就是快乐罗杰斯、嗯、然后小女儿叫做小蜜蜂罗杰斯啊。真的他们俩取这名都挺有意思的啊。哎，就是这两个女儿呢，也是在罗杰斯他的这个在香港的一个发布会上，也是播放出了他们两个在说绕口令的中文，而且在这个播这个女儿中文视频之前呢，罗杰斯也是在台上强调了中文在他心目当中的这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对、嗯、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出国去旅行哈、啊，会发现原来是基本上会了英文就可以走遍天下了、 嗯、对。 那现在你去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去一些商业区，你发现会中文可能更重要一点。 嗯， 因为很多商店就是都会讲中文。 对， 然后甚至有一些外国人他可能也会讲几句这个简单的中文、 嗯、 比如说多少钱， 多少钱， 几块钱。 哎，没错，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话他们也都是会讲的。所以我觉得刚才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哈、 嗯、 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嗯、掌握这一门语言其实对于他们很有商业头脑和前瞻性的那些， 对对对， 对那一些人来说，其实真的就是投资孩子的未来嘛。 嗯， 就是未来。 其实、 嗯、 其实我当时在看这段视频最开始的感受就是，呵，这小姑娘说话怪好玩的。然后慢慢在想，你说她的爸爸是美国的金融巨鳄，然后举家搬迁到新加坡，中英文教育，从小的时候就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然后慢慢的她是不是就会把自己家族产业交给他女儿去做，然后直接就进入中国市场。我董事长完全一嘴流利中文，然后我还是一家国外的投资企业。 嗯，就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可能跨国企业啊，会越来越重视在这个中国市场的发展。 嗯， 我们就从这个比如说文化产业，比如说看电影行业，电影行业现在已经是很多的这个好莱坞大片如果不加一点中国元素的话， 哎，没错， 对，他就感觉这个实在是 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 缺了一些什么，可能实在是加不了了。最后那个打大 boss 的那一架可能也得挪到什么中国香港啊之类的去， 哎，对对， 去打一下哈之类的。所以我们看到可能也是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越来越强大了， 嗯， 所以学中国话的人也多了， 嗯， 然后这个在中国看好中国市场的人也多了哈。 哎，没错，而且在这个罗杰斯啊，嗯，就是他就那个美国金融巨鳄罗杰斯，要不现在说这罗杰斯，大家总想到这个小孩啊，这美国金融巨鳄罗杰斯呢也是特别的强调，他说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做演讲啊，还是讲话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特别是在西方，他会告诉所有的人们，当这个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应该让他们去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啊是他们余生最重要的语言。你想想，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学中文，然后中文是他们余生最重要的一门语言啊。而且他还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而21世纪恰恰就是属于中国的，无论我们愿意与否。这是来自于这个金融巨鳄罗杰斯的一段发言。嗯， 对，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看他刚才视频当中也说到了一个点，就是不光让他学中文，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哎， 其实这一点对外国人有多重要，可以举个例子啊，就之前是一个中国的华人啊，然后在这个法国的老佛爷百货供职，然后呢，这位姐姐在聊天的时候说，法国人想开发亚洲市场，想在亚洲市场呢也去做这个老佛爷百货，但是他们认为亚洲是什么呢？只要是长了一个黄色的皮肤的人，他认为都是可以开发中国市场的。 嗯， 所以我们会发现可能现在西单老佛爷百货也不是特别火啊，然后这个就在他们商业这个来评估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项目。为什么？当时他就找了一个好像是在这个就是有各个亚洲国家混血的，然后并且这个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市场的一个人，然后来敲定了说在西单来做这个老佛爷百货这件事儿。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很多的商业人士来说，是否了解中国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而对于之前的外国人来说，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日本人，什么是比如说亚洲的其他的国家的人，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的区别。 对，没错， 但其实区别很大，思维模式也差别很大。所以如果说他们这一个决策的错误，可能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这边商业计划的失败。 对， 我觉得可能这个法国老佛爷百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嗯， 然后后来 他说就是这个之前法国老佛爷百货负责中国市场的这一位姐姐就说，他说没有办法，我只能跳槽去别的公司，因为他觉得法国老佛爷百货那些人很多， 他整个的定位就错了， 就是对他会认为哦，这样就是亚洲人啊，我就觉得那这样就可以负责中国市场，他觉得这样一种很草率的商业行为他是不赞同的。 嗯，对，这个确实是啊，首先你要是想掌握一个地方的市场，或者说你想进军中国市场的话，你就首先要掌握一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他们就是我们大家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我就刚刚通过那段话，我就想起之前那个大鹏德不德和这个美国的柯南秀两个人之间那个互掐的一段视频。比如说最开始那个大鹏借鉴了那个柯南秀开头的一段小片花嘛，然后后来柯南秀呢又反送回大鹏一段他们自己做的片花，然后在那个片头呢就有中国的特色龙，就是龙，然后那个古典的那种镂空的木雕，然后要不就是飞镖，也不知道把那他怎么想的，把飞镖也加入到了中国传统的这种印象里边。那基本上在国外的人的脑海里边，就是这几大元素：中国龙啊，那种镂空的建筑啊，红灯笼啊，或者是功夫啊，武功饺子啊。这些 对，但你如果做文艺作品可以，你觉得在什么样是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感觉都可以，可是如果论到这个商业这种布局来说，这样就只能说一个商业计划的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罗杰斯这种商业巨鳄啊，我觉得他是很有前瞻性的，看好了中国市场，就选择让自己的下一代啊去学习中文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哎，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没错，而且在这个回答就是这金融巨鳄罗杰斯啊，在回答自己最成功的投资是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自己旗下那些企业呀、房地产项目呀，他就不假思索的说是我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会说中文，并且很了解亚洲以及中国，这就是一项最好的也最具有前瞻性的投资。这也是摆在我们今天酒吧身边是的第一位的啊，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而且还有这个金融巨鳄女儿啊，罗杰斯的播音腔。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这话题可好玩了。 哎，这个女朋友说话啊，这个要反着听。 同样是中国话，为什么要反着听？ 哎，这个就是思维方式的不一样了。因为亚洲人会比较含蓄，尤其中国人会比较含蓄，而且受到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些咱们的古文化的影响吧。就很多时候说话不会直接说，比如说你夸。哦，夸你很漂亮，他肯定说啊，哪有哪有哪有，对吧？ 你很漂亮， 我懒得接你。然后我就，哎，你很漂亮，哪有哪有哪有哪有。但是你知道，如果是在国外，就大家现在已经都非常熟悉了。如果你在国外，你夸人家说哦，你很漂亮，他很开心哦，谢谢，真的，我也觉得我今天非常不错。 哦，谢谢，我也觉得。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但没有，就这种思维方式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种就咱们说。恋爱关系当中啊，或者说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其实也存在这样一种表达的区别了。 哎，对，就是当你女朋友说话的时候，你得反着听。通常啊，这个女朋友跟你说分手的时候，其实是不想分手，打死你都不要分手。女朋友叫你走开的时候呢，其实不想让你走开，心里就是想着，哎，不要走，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啊？这为什么戏这么多呀？所以啊，这个女朋友的话呢，你得反着听。在这儿呢，我也是找了几段话。就是它表面上的含义跟之间的隐身含义，爽姐姐你也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第一句，别跟我说话，就是间接等于敢不跟我说话你试试，哄我就现在。 这个很正常啊，就是你知道女人跟男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就是女人的思维方式是不能说她反着说，女人可能更希望说别人会直接就懂她那个心里面的这个感受。 但是你不觉得这种就是你外表表现出来的那种别理我靠边一边打去，然后那个男生他首先会觉得自己做错了点什么事，然后他很直接的就会反映说他先离你站得远远的，并不理解你心里边在想什么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男生说啊，说你让我静静，很多女生就会不停的去骚扰那个男生，说啊，你想静静，那就是我哪惹着你了，我一定要把你哄好。 对呀、 啊，但其实男人说我想静静的时候， 就是想静静， 真的想静静。 就真的是想说，哎呀，我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然后我要好好再想一下这件事儿。 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女生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确实要给她一段时间去让她静一下。 嗯， 但如果说女生说我想静静，哎，你让她静静，你完了，直接就被 pass 掉了。就这个是我觉得是男性跟女性的这种表达方式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别跟我说话，那对女生来说，她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跟我说说话，你一定要哄哄我，我就好了。 但是就是假如说啊，你再重新说这句话 啊，你别跟我说话。 哎，不行不行，我就要跟你说话。哎，你怎么能生气了呢？你不会觉得我很磨叽吗？ 不，你点就没找对啊。这个时候重点的不是让你说话，重点是在于 哄你。 对， 懂了。 就是你这时候你说你别跟我说话，你要说的是。哎，怎么又生气了呢？是吧？ 带你去买，晚上我们去吃火锅。 对，然后上次你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特别好吗？然后对，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在于哄，而不是在于你要说话。 哦， 你要说话的话，这时候他更烦你。 懂了。 对，这个点你要找清楚。 就所以说啊，这个别跟我说话，并不是说不跟他说话，或者是跟他说话，重点不在于话着，就重点在于。哄着， 对，就是别跟我说话，只是内心的潜台词就是姐姐生气了，然后你要这个去把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给他，你知道，因为有心理学研究专门找了很多情侣去研究啊，就是说女生喜欢的是表达情绪，男生喜欢表达的是事实，就说女生在表达很多话的时候，你觉得是反话，为什么？她反映的是一个情绪。 嗯， 但是男生说的是结果和事实，比如说我想静静，说的是我现在 就想做这个东西， 我思考了这件事儿之后我要做的一件事儿。 嗯， 而女生说我想静静，她表达的这个情绪是我现在真的很生气，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哎，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了，她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女生的思维，她是处在那种思考跟结果中间的那个范围， 她是情绪化的，理性这时候没有的，就是、全都是感性， 都是感性一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思考那过程已经过去了，我就想的是结果。 对，所以可能在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当中，很多时候的问题都出现在会拿他的感性去对他的理性，或者拿他的理性去对他的感性，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对不到一块儿的，一个人在表达情绪，一个人在表达事实。 嗯， 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情侣因为一件小事儿吵架分手，不要分手，不要分手，我要分手，我要分手，就这样，完全是反方向的。 但一般男生说了分手，就是真的想分手， 真的想分手。 女生说了分手，就是你快哄我，要不然我跟你分手了。 啊， 这样 明白了。除了刚刚第一句啊，别跟我说话，敢不跟我说话，那个你试试哄我，就现在。还有其他的哦，随便你。哇，这句话很常会听到哎。哦，随便你。 对呀、啊， 随便你。 这时候要真是那我就随便了，你就完了。就是他哦，随便你，他想表达的是你要听我的。 但是， 嗯， 哇，真的，我不能用我的这种思维去跟你较真这件事情，我会发现很奇怪。哦，随便你，他就是那，假如说我已经跟你表达了一个特别贴近你的想法，然后你又跟我说了一遍哦，随便你，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就听他想干什么呀。 但是他说的是随便， 随便那肯定不是随便啊！你下一句话就要问，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件事怎么好呢？对，你要知道他真实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了哈。 哇，真的这个，哎。 所以你知道人家说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有的时候这个在两个星球的人类哈，就真的你要需要用一些沟通的桥梁。对，但是不管，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怎么说话，还是有什么样的就是反话还是正话，我觉得出了问题之后，其实是要沟通， 就是还是要建立在沟通之上，还是要想问题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对，就是女生可能更多的要尝试告诉他，我内心当中就是在冷静下来 之后，真实的想法， 对，我内心当中真实想的是什么事儿，就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在，可能男生更多的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接纳一下女生的情绪， 嗯， 啊、哦，然后再理智下来告诉她这件事儿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嗯、 对， 所以啊，这个当男生跟女生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心里边最想表达的问题，才是你们俩之间这个小环节、小问题的关键所在。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哈、啊，继续来盘点。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 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来体验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个多星期啊发生的一些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第一个是那个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的那个字正腔圆的美国小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俩刚刚聊了聊当女朋友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要反着听啊。 我们现在说一说第三个吧。就说 第三 个 事可有点严重啊。 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消息哈，有一天呢，这成都市的一个医院收治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例啊。那这个罕见的病例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有一位先生哈，40岁，在成都也开了一家面馆，然后在这个11月25号上午呢，因为感觉这脖子不太舒服，下肢麻木啊，像大佐现在演示的这样，就前往这个医院去诊治了。他说哎呦，当天下午突然出现了这高位截瘫，说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而且毫无知觉。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怀疑一些这个神经性的损伤、啊、 对，或者是脑部的疾病啊，心脏的疾病啊，但是都不是啊。通过检查呢，医生发现王先生的颈椎肌肉受损，患上了严重的这个脊髓型颈椎病，导致颈脊髓急性受压迫，从而发生偏瘫，也就是刚刚所说的高位截瘫，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啊。这个，但是呢，经询问得知，这个患者因为职业啊，就是白天不是开了家面馆嘛。 白天煮面需要长时间的低头，晚上呢则是卧床玩手机，长时间的取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想想白天低头，晚上回家卧床玩手机，导致了高位截瘫。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 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个例，就是倒真的不用担心哈、啊，就不用恐慌，说哎，我天天玩手机，我会不会就这个高位截瘫了？ 对， 因为他这个还是需要一个特殊的状况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体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 对，没错，这个属于特别极端的病例了。 对，但是说起这个，就比如说脊椎啊，然后包括这个、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根骨头啊，有的时候还真的会因为你长期的某一种习惯，然后会导致它的一些畸变。然后这个畸变呢，可能觉得哎呦，这是骨头畸变了，只是难受一些而已。但其实它有很多附属的一些病，比如说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40多岁的一个，也不能说叔叔吧，其实还算挺年轻的。然后突然间这个血压就特别高，将近200。 呵，那 对，然后去医院去检查，后来发现他心脏没毛病，然后也没有这个三高的基础病， 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脊椎病引起的这种血压的上升， 就是因为他的颈椎病压迫了血管、然后一下子就导致血压上升。 对， 呵，这个真的，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啊。 就是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颈椎有问题的时候会感觉特别不舒服， 头晕 头昏 眼花，以这个满世界的小星星都在你眼前在那晃悠，特别难受的一种状态。 嗯， 其实啊，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人的工作习惯啊，白天早八晚五，虽然说这个正常一天工作日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大家的运动的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嗯， 你每次的都保持一个习惯，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这样，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或者说对着镜头一个姿势，也不运动也不活动，一坐往这就是一天12个小时8个小时也不动啊，中午吃完饭往床上一躺就呼呼大睡了，你这样就会常年累月的，就会导致你的颈椎是一样的姿势是不会变的、然后慢慢的就会产生那种颈椎曲直的病例的出现了。 嗯，所以这个怎么去解决哈、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专家也说了， 没错。 像这种关节呀，或者说像这种就是颈椎啊这样的一些部位哈，你要反着你日常的这种动程去做一些动作，它有的时候就可以去大大的缓解这种不适。 嗯， 比如说你经常低头的话，你就反着去仰头。 仰头。 对，如果你经常去仰头的话，你就尝试着去低一下头，就是你反关节去运动，其实是对你这个有很大的好处的。 嗯，对，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这第三件事儿啊，就是这个比较罕见的这个病例，就因为长时间玩手机，是不是因为长时间玩手机导致了他患这种病呢？这个也需要再去考证一下。但是啊，这确实是通过他长时间卧床玩手机，以及他每天那种不正确的用眼啊，或者是用颈椎啊，用脖子那种不正确的操作习惯，才导致了他这种病的诱因，这个是肯定的。 嗯， 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也是要多多少少注意一下自己的颈椎，因为颈椎病嘛，已经作为一种有点类似于发烧感冒的那种常见疾病，发生在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身上了。 嗯，所以大佐，你是怎么有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 我说学习学的，你信吗？ 说点就是大家能接受的。 好，那我玩电脑玩了。 哎，所以我发现就是你们95后啊，很多都是从小，因为你们这一代真的才是从小就开始玩 接触电脑电子产品。 对，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还接触的比较少、差不多到了高中和大学才开始正式的玩一些电子设备。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一些小侄女什么的，一两岁 就 已经可以成功的在 iPad 里面给自己照相，并且找到自己的照片。 那都不是最厉害的，我之前碰到一个我朋友的侄子，那个时候应该才3岁，我的苹果手机密码是6位的，他直接拿过去2分钟之后，叔叔你看，给我解开了。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啊，我跟你讲。所以啊，这个随着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啊，这种就随便拿起个手机，我们就能一看看2-3个小时还不重样的那种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多多运动运动自己的颈椎，活动活动自己的关节，别让它到 不该老化的年龄就瞬间老化了。 嗯，而且还有一项运动，其实对这个日常伏案工作的朋友特别有好处，就是羽毛球。 哎，羽毛球。 因为羽毛球它的这种拉伸的角度啊，还有它这种这个运动的方式，其实特别适合你的这个颈椎去活动一下，或者是延伸一下。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都市工作的朋友们哈，不如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上一两场羽毛球，一场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足够了。然后每周能打一到两次羽毛球的话，其实对自己整个身体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调整。 哎，没错啊，在这儿呢也是有五点的这个小技巧，如果大家实在是没时间去打羽毛球的话呢，这儿也有特别简单的五个方法啊，就让你坐在这儿或者站在那儿就能完成的。现在跟大家说第一个方法，头部左右摆动幅度尽可能的过大啊，做到有酸痛的感觉为宜，标准是15次，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别扭着啊，在这卫生 间，别扭着，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头部向前，然后再向后仰啊，这个前后后就是前底后仰的这种幅度呢，也是要尽可能的让它去拉大，这基本上都是在拉伸我们的关节啊。 嗯， 这也是要以15次为基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双手交叉抱在后颈贴紧，然后头部使劲的向后仰，然后双手呢使劲。的对抗的向前去拉啊，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哎，这个 往前去， 对，就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反向的运动。 对， 一种对抗力去运动哈。 嗯，对。然后第四种呢，就是双手放于两肩部，手心向下，然后前后转动30次啊，不是向前转动30次，再向后转动30次啊。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次数也可以加减。这感觉放松的，就是有这种放松的感觉，就是最好了。 这个是放松肩部。 嗯，对，没错。还有第五种方法，双手并拢，伸臂举过头啊，手心向上，仰视手背5秒，有累的感觉最好。这就是让你抬头看看天。 嗯，抬头望着天空哈，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一种放松吧。 哎，没错啊，这个通过这一个罕见的病例呢，在这儿也是呼吁一下大家，多多保护一下自己的颈椎啊，别等着。 你先少玩点就行了。 我先少玩 点。不要在这儿大言不惭的忽悠大家啊。 好，那我以后每天直播我只能这么说话了。 就是仰头看着天花板。 仰头看着天花板，在这跟大家做节目可还行。 那我们今天第三条这个带给大家的资讯是这个哈，然后我们再说一说。第四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儿， 哎，没错啊，这个第四个事儿呢，哎，第四个事儿大家也得多多注意一下啊。今天是12月2号，预计在12月3号呢，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到时候呢，它将自北向南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少年，你穿了秋裤了没？ 你说我在直播间扇着扇子，然后一出门还要换个秋裤。说起秋裤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北方人跟南方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说北方的一些朋友们好像天稍稍一冷就把秋裤给套上了。 哎，对， 对吧？南方长大的一些朋友们呢，可能这个天儿都特别冷了，拼命往自己上半身加衣服，然后下面还是单裤，就是不大一样啊。但是保护好自己的膝关节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对，没错啊。所以这股预计在明天，也就是12月3号啊，进入我国的这股冷空气呢，也将给我们带来这种大风降温的影响。你看这个大风山大风降温的影 响 啊，对，所以在今明两天属于这个冷空气的间歇期啊，可能大家会感觉到一点点这个温度的回升，但是啊，也在这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少穿衣服。预计从这个12月3号的凌晨开始，也就没几个小时了啊，从这个12月3号的凌晨开始，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向东移南下啊，所以自北向南的大部分地区的这些不大好的空气啊。这个天气啊就会有所改善啊，然后比如说北京地区啊，在这个3号的时候会有3到4级的大风，气温呢也会有小幅的下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四件事儿。这个明天开始将会降温了，大家啊要多多的多穿点衣服，也进入12月份了，寒冬腊月了嘛。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气降温啊，就除了说要这个添衣保暖之外，我觉得其实人啊，作为这个大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哈， 其实根据这个天冷的这冷热的情况，还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哎，没错。 比如说天冷了之后哈，有一些有这个心血管基础病的这些朋友，千万不能突冷突热，就是说，一下子我说的都不是忽冷忽热，是突冷 突冷突热， 就是 突然之间变冷，突然之间变冷。 暴露在那种特别冷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话哈，很容易这个血管就收缩，然后导致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哦， 而且现在心血管疾病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觉得哦，那都是我们父母啊，然后都是， 老一辈人应该得 七八十岁以上的一些人去得这个病哈。但现在因为运动变少了，大家长期在这种都市生活当中哈，就是说其实都是血管非常的脆弱，所以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也会有这种心血管的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到了这种天气冷了之后，无论你要做运动还是说你要出门，都不要遇到这种突冷突热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对自己身体特别不好。 对，没错啊，这个话说回来，还是要大家多多的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个冷空气南下啊，虽然有这个冷空气，但是也不能阻挡我们节目的这种火热一般的气氛，毕竟直播间温度持续不低嘛。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盘点。 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提醒我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来自于费翔的经典老歌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啊，愿各位在明天的这股冷空气来袭的时候呢，身上能燃起一把熊熊热焰。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这个资讯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可能大佐也非常关注的。 哎，没错、啊， 复仇者联盟三。 对，这应该是前天晚上突然之间爆出来的一个先导的预告片，这大家谁都没想到，之前只是那个小蜘蛛那个演员啊、在自己家里做直播的时候晒了一张自己的那个就是A 那个复联的宣传照。啊，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了。然后突然在应该是前天还是大前天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出来这个先导预告片，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预告片，一起来看。 There was an idea to bring together a group of remarkable people.If we could become something more. So when they needed us, we could fight the battles that they never could. So desperately that you're right, yet to fail all the same. Dread it. Run from it. Destiny still arrives. Evacuate the city.Get all defenses and get this man a shield. Fun isn't something one considers when balancing the universe. But this does put a smile on my face.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最新的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先导预告片哈。 嗯，对，没错啊，来自于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啊。这个有很多人在看完这部预告片之后呢，基本都能想到剧情的发展和走向，因为它整个的预告片里边的彩蛋啊，或者说剧透实在是太多了。 哎，但是这种英雄电影嘛，它也就是这样，每次呢大家都知道故事的结局，可是呢还是愿意看一看这个如何达到这个结局的过程、啊、 哎，没错，这倒是真的啊。这个在复联三里面大家会看到这近几年以来的所有的漫威宇宙，或者是说这个漫威电影世界宇宙观里边的英雄的集合，你看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之前复仇者联盟里边的一些英雄啊，美国队长这个钢铁侠黑寡妇，然后小蜘蛛，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然后最后呢不仅仅把这些在不同电影啊让就是里面的主角给他安排到了一部电影里边啊，还有一些跟他一点关系之前都没搭过边的这个英雄人物，比如说银河护卫队在最后这个片尾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彩蛋，来拯救我们的地球了。 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期待一下哈。那今天跟大家伙儿这个盘点了几部，就是盘点了几个哈，就是在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消息哈。 嗯，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六的收听和收看啊。那我们稍后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喽。